那么为了保证数据库的完整性，也就是这个缺陷呢，数据库管理系统必须维护事物的以下特性，分别是叫 ACID 特性。第一个是原子性，也就是说事物中的所有操作要么全部执行，要么都不执行。第二个是一致性，主要强调的是如果在执行事务之前数据库是一致的，那么在执行事务之后数据库也还是一致的。第三是隔离性，即使多个事务并发执行，也就是多个事务同时执行，那么每个事务都感觉不到系统中有其他的事务在执行，因而也就能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。第四是持久性，它是说事务成功执行之后，它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永久的，即使是系统发生故障也如此。